有谁能够再指引我？陌生的人，熟悉的人都匆匆，成长的代价是寂寞。 十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。